肌矿化，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万户金豆就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音乐时间正在进行当中，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周末骑着共享单车出行呢，真的很方便。但是9月4号，武汉宣布呢暂停共享单车的投放。前几天，武汉还出台了关于鼓励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健康发展的意见，准备将市区内的非机动车道网络增设到2455公里，是现在里程数的4倍。目的之一呢，就是要疏通被共享单车充斥的道路交通。其实从2016年底到现在呢，已经有70万辆共享单车进入到了武汉，而截止到今年的3月，共享单车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从北京扩散到了全国40多个城市，投放总量超过了235万辆。 3点半，我还不想睡，刚刚我的就剩一整夜，人间一抹爬上我胸也。怎么办？没有人聊天，深夜里重播的影片，像日子重播100遍。也许明天会好些，孤独感觉少一些，但是回到家里关上了门，一切又重演。寂寞来了怎么办？孤单来了怎么办？明明关上了门，却还是有寂寞是起来。寂寞来了怎么办？得不到的不在，难免感受见一点温暖。怎么办？如果人来走，摸索着彼此的漆黑，等月亮故事就瞬间。再短暂的聊天，或者阻止聊天，但是回到家里关上了门，一切又失寂寞来了怎么办？孤单来了怎么办？明明关上了门，却还是有寂寞去袭来。寂寞来了怎么办？得不到看不开，难免跟谁见一点温暖。寂寞来了怎么办？孤单来了怎么办？明明关上了门，却还是有寂寞闯进来。寂寞来了怎么办？得不到看不开，是不是你和我一样孤单？ 吴克群的歌《寂寞来了怎么办》，雷克斯告诉你，共享单车的扩张速度已经超过了一些城市的承受范围了。比如说上海，从2016年4月到现在，总计有数十家共享单车呢，已经在上海投放了150万辆左右的共享单车。而按照50个人一辆车的密度计算，50万辆车呢，就已经能够满足上海市民的出行了。闲置的单车占用了人行道以及部分非机动车车道，对于交通造成了不便。

是11: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风俗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客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微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3天2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08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体味103.3，风和上空最美的声音。 失去相机，我感觉不到呼吸，连空气都窒息。I love you so， 你那种战战兢兢，迎接你给的惊喜，你无所不从的 love love。I want you girl， for me baby。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是我梦幻催眠的魔术。I love you so baby baby， for me baby。现在却你是被征服。 I'm crazy over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我在疯狂地追你， do, do, do, do, do。 I'm crazy over you, you, you, you, you， 只看着心被激动，在这城市中的幸福。I'm crazy over you, you, you, you, you， 我在疯狂地追你， do, do, do, do, do。Crazy over you, you, you, you, you, 'cause this is all about you。 空气都窒息 I love you so， 你梦中战战兢兢，迎接你给的惊奇，你无所不从的 love love。 I want you girl， for me baby。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是我梦幻催眠的魔术。 So baby baby， for me baby。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爱情在前一世被征服。Crazy over you, you, you, you, you， 我在疯狂地追你， do, do, do, do, do。 I'm going crazy over you, you, you, you, you， 就看着心被激动，变成传说中的幸福。I'm crazy over you, you, you, you, you， 我在疯狂地追你， do, do, do, do, do。 I'm going crazy over you, you, you, you, you， 'cause this is all about you, yeah, yeah。This is all about you. I'm crazy over you. I'm crazy over you. I'm crazy over you. I'm crazy over you. I'm crazy over you. I'm crazy over you. I'm crazy over you. I'm crazy over you. I'm crazy over you. I'm crazy over you. I'm crazy over you. I'm crazy over you. I'm crazy over you. I'm crazy over you. I'm crazy over you. I'm crazy over you. Crazy over you, you crazy over you, you crazy over you, crazy over you, you crazy over you, you crazy over you, crazy over you。 潘玮柏 You You You。 雷克斯说道，共享单车现在真的有点多了，一 些城市呢，在比武汉更早的扩大城市非机动车道的网络。像今年五月，成都就把城区一环路的非机动车道从 2.5 米扩展到了 3.25 米。而厦门呢，在城市规划之初就只建设了少有的非机动车道。但是共享单车进入之后呢，政府也在开源路划出了3米宽的非机动车道，并且在原有的机动车停车位上设置了7处非机动车的停放点。我们相信，有了这些措施，共享单车将用起来更方便。 你身边有新面孔，听说你不再寂寞，听说你提起我，我过得不错，半路中还有感动，总是爱不及格，面对爱也全是许多，只能被听说安排着关于你我的对的或错的，两个人曾经相似的，却因为改变了，只能靠听说各自爱着，不需要证明当时决定是错的，想着联络不如心底没有问候，最美丽我对你听说你还回忆，其实我也该记，当我听说你还相信爱情。听说我想和你站起， you

亮音乐时间继续进行，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听众刘静静那天给我发信息，他说你知道薛之谦有多红吗？去理发放他的歌，去吃火锅听他的歌，去超市还是他的歌。他说回房间睡觉吧，结果隔壁邻居还在放他的歌。钻进被窝吧，打开手机 APP， 哎呦不好意思，又碰到他又要发一首新歌了。在这儿雷克斯要恭喜薛之谦，他一直想要的人红歌也红的时代终于到来了。听听这是他的作品《暧昧》。 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安慰，付出过的人排队谈机会，趁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让付出真心人好狼狈，还不如听首情歌的机会忘了谁。感情像牛奶一杯，越甜越让人生畏，都早有些防备，润色前的原味。下的一切好疲惫，我还以为我能多狼狈，我自以为。 就站在你家的门口，我们重复沉默，这样子单方面的守候还能多久？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但我已不在你心中。这么多你不是细心研究，但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当你寂寞时候别再看着我，说着你爱过也太伤痛，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这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也让我走，让我开始享受自由。哦，很多你的名字也会充满我生活，我并不懦弱，你比谁都懂，最让人寂寞的就会是我。 11:5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燕达健康资讯。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消化道疾病也进入多发季节。

任贤齐的歌《只爱你一个人》。其实很多艺人呢都是非常有爱心的，比如说萧敬腾，就在这个星期一，他通过网络拜托网友帮忙寻找刚刚领养的狗狗咖啡，而在32个小时的搜索之后呢，顺利的找到了爱犬，就在6号中午晒出了合照，并且透露前一天晚上和狗狗一起躺在钢琴下来睡觉，一早醒来发现这条狗狗已经不再怕他了。一番温暖的贴文再度引发热烈的回响，来听听这位好心的歌手萧敬腾的作品《光线背后》。 停留在路口，要往哪里走？转个弯，忘了回家的路，现在怎么有点糊涂？犯了沉默，一群人喧哗着，彻夜狂欢，心中还是感觉到 你眼中比我高一个度，是你

不过呢，这款软糖的购买渠道非常有限，只能在官方网站上才买得到。所以呢，鉴于现在大家对它的需求量这么大，在你下一次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就能够在便利店来买到它了。记得下次带一点给雷克斯来尝一尝哦。 一开始我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最懂我无意的感情，强悍的是命运。你还是选择回去，怕刺痛你的心，但你不肯觉醒。你说爱本就是梦境，给你寄的幸福我只能还你。想留不能留，太脆弱，没人说我温柔，只剩你啊，心碎却明了，用力的想用这沉默，用心告诉你心酸。 这一世牵绊纠结，

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时间正在进行当中，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在节目的最后，要来听听这是 By Two 的歌《爱又爱》，这是他们今年这张《爱又爱》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作品。在这也要祝各位朋友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上午10点能量音乐时间再见吧。 伤痛的姑娘眼前，改变。 却在半路出了轨。